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第162集，九死一生。在木朵喊出那一声小心的时候，冬至正在与毒蛇缠斗，他几乎把龙身平时教导的用剑技巧全部用上了，一套步天罡步法和剑法能勉强互相配合，但在山本看来，对方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像是强弩之末，不堪负荷。然而这只被暴风雨压弯了腰的荷花却始终不肯彻底折断，非要还咬着牙在狂风骤雨中勉力支撑下去。老虎从冬至的背后飞快地窜去，忽然一跃而起，朝他当头扑下，眼看就要把猎物扑倒，冬至却忽然旋身一剑扫去，剑锋掠起细微白芒，狠狠地划开老虎腹部。冬至旋即闪身避开身后毒蛇的突袭，往仓库的另外一头跑去。仓库很大，但山本并不担心对方能跑出去，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冬至的确只能在仓库内一路狂奔，毒蛇是神不像真正的毒蛇，它爬行速度极快，在冬至后面紧追不舍，好几次差一点点就咬住了对方的后背，冬至连风衣都被它咬碎了好几块了。他一边跑还一边惊慌大叫， 啊，救命啊，啊，救命，你别过来啊。 木朵靠着墙壁喘息，内心一阵无力， 大喊大叫就能逃脱吗？还不如省点力气打。 刚刚因为冬至的表现不错而改观的印象又一次被颠覆了，他觉得对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奇迹也不用想了，要么九死一生杀了山本，要么他们今天全军覆没，抱在一块死。山本专心致志摇铃，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木朵这个残兵败卒。木朵屏住呼吸悄悄移动，捏紧了手中的剑，一寸两寸，阴影很好隐蔽了他的身形。木朵希望自己一击即中，即便不能杀了山本也要重创他，这样他们才有逃出升天的希望。木朵刚才那根布条武器其实就是一根腰带，古时候赶尸人摇铃赶尸会在腰间的腰带里装上驱除尸毒的糯米，以免诈尸化僵反伤了自己，后来腰带也成为赶尸人的武器之一。木朵这条腰带啊，还是他师父传下来的，用特殊的药物浸泡过，可以驱邪定神，当然也比一般的布料坚韧，但它本质依旧是布，柔软无匹，灵活多变。相比之下，剑的质地决定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木朵从小就学习如何将最软的兵器用出最硬的效果，却没有学过如何使剑才能像驾驭那根腰带一样软硬随心。掌勋一剑柄接触的地方渗出了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一片，他死死地盯住山本的后背，猛地出手。 糟了，力道没掌握好，速度也不够。 果不其然，剑尖还未碰到山本，他就已经察觉了。山本手腕一动，铃声波动又有了变化，木朵自己也是用铃的，立马发现了其中的变化。边上腹部受伤趴在一边眼看快要消失的式神老虎又一次瞬间恢复身形，嘶吼着将木朵扑倒，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木朵痛叫一声，不得不挥剑扫向老虎，用剩余不多的力气与老虎搏斗。冬至与毒蛇依旧在偌大的仓库中一前一后的追逐，人类的体力有限，式神却不受限制，眼看冬至越跑越慢体力不支，山本却已经没有了看猎物挣扎的兴趣，他准备让今晚这一出戏落幕了。孱弱猎物与猛兽拼死搏斗的戏码就算再有趣 看多了也会腻歪。猎人觉得自己应该收网了，等到猎物彻底成为自己的傀儡，自己想怎么摆布都可以。于是他嘴角带着一抹笑容，手蓦地一沉，铃声又换了一种节奏，遥遥传了出去，响彻整间仓库。铃声越发急促，毒蛇突然之间身形膨胀数倍，摇身一变变成了庞然大物。虽说还比不上贺兰山山底下那条三头巨蟒，但冬至在他眼里无疑变成随时可以踩死的蝼蚁了。巨蟒伸长了颈子，弯下腰，张开血盆大口，同样变大了数倍的蛇信朝冬至背后卷去。不必等蛇信将人卷入獠牙下面，只要稍稍沾上一点毒液，冬至的衣服连同皮肤都会被腐蚀溃烂。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蛇信从毒蛇的口中射出，它与冬至之间的距离只有半米左右了，而这半米对他来说甚至不需要半秒。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让山本猛地抬头，一脸的难以置信。仓库头顶被轰开了一个豁口，一道电光从上面劈下，落下仓库里的某处。这个豁口如同重重一锤，将他刚才布置下的结界锤得粉碎。外界的动静随之传来，天空响起阵阵雷声，豁口处不时亮起，又一道电光劈下。是天雷，山本的脑海里亮了一下。日本修行界对天雷并不熟悉，一般阴阳师骤然看见这个场景，也许会是以为自然现象，但山本清志这些年经常在东南亚一带游走，对各国的术法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很快发现，这一下接一下的天雷都落在仓库，这并不是巧合。他很清楚，引雷法对中国修行者而言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而且这个法门有各自的师承，很多小门派的修行者想学也学不到。在他的印象里，能引来天雷必然是十分厉害的修行者，却万万没想到竟是刚才那个连剑法都不太熟练的年轻人。电光映亮了他们头顶的整片天空，第二道天雷劈向山本所在的位置。他毕竟是藤川葵的师弟，剑击极快，在头顶仓库被破开的同时就已经闪身躲向了一旁，但天雷似长了眼睛，并未因此放过他。电光顺着豁口蜿蜒而下，竟在中途生生折开，劈向山本藏身的位置。山本无法，只得随手抓来旁边的萧齐。轰的一声，天雷正正劈中萧齐。天雷至阳，克阴诛邪。萧齐死了之后被山本炼魂控制，对天雷而言都属于邪物，所以山本这个挡箭牌算是起了作用。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山本难以避免也受到了波及。在萧齐的尸体沐浴在雷光之中时，山本身体一震，不由自主地松开萧齐，踉跄后退，吐出了一大口血。 萧齐 木朵悲愤大叫，原本咬住他的式神因为主人的虚弱而消失。他提起剑朝山本斩去，山本犹有躲开的余力，但很快他就被另外一把剑刺穿了胸膛。 你 是冬至的剑。冬至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浑身狼狈不堪，但在木朵眼中，此刻拼命赶过来的他如从天而降，以一人之力扭转局面。山本大惊失色，嘴唇微微颤抖，看冬至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他没想到对方不仅能引雷，还接连引了两次。天雷之下诛邪必尽，没有妖魔鬼怪能逃脱。他的式神全都毁了，这一次在路程辛辛苦苦收集的魂魄也都毁于一旦，甚至连自己的性命眼看也要不保了。刚才高高在上的山本此刻不惜喘息求饶，摇尾乞怜，毫无羞耻难堪之色。 不要杀我， 你们有个同伴还没死，我只拿了其中一魂，他还有希望能活的啊！ 说的是阎罗，把他的魂魄交出来。 山本露出了一抹难看的笑容，汗水打湿了头发，一绺绺的贴在脸颊，说不出的狼狈。半个小时前，他还把其他人当作猎物尽情玩弄，现在他却要在猎物的脚下跪舔，求对方饶自己一命。 放了我，你们放了我，我就放了他，一命换一命。 他死死地盯住冬至，山本很清楚，对方还有余力能杀了自己。 可以，但你先把他的残魂交出来，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余地。 冬至看着他，一字一顿，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他其实没有山本想象的那么强悍，跟式神的几番缠斗，两次引雷，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现在不过是凭一口气在强撑着，而且他还要保证自己的表情毫无破绽，以免被山本看出来。别看现在长手剑一剑穿胸，山本貌似毫无反抗之力，但冬至曾经亲眼见识过藤川师徒的反复，知道绝对不能放松一丝警惕。换言之，眼下二人如同牌桌上对手，看似高下立见，胜负已定，实际上都还有最后一张底牌，谁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赢。血汩汩从胸口流出，山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每次呼吸都会牵扯伤口，人也仿佛越发佝偻了一分。 在我口袋里。 冬至没有动，他甚至连弯腰的意图都没有。山本无法，只得颤巍巍抬手摸入口袋。期间因为冬至差点以为他又要作怪，下手忘了控制力道，剑又往里入了一寸，山本一个没忍住，血又吐了一口。但谁让自己身为鱼肉，刀正握在别人手上呢？他摸出一个小玻璃瓶，瓶中装着一团灰雾，仔细看，却是一根根互相缠绕的丝线。 这就是他的残魂。 瓶子里的灰雾越看越熟悉，冬至灵光一闪， 你是不是在本城一间旅馆里给一只黄鼠狼下过禁制？ 不是我。 冬至又将剑推进一点，山本吐出一口血。 真的不是我，我都杀了你们两个同伴了，如果是我做的，我会不说吗？ 算了，事后再逼问也不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救阎罗。木朵，你能辨认真假吗？ 木朵点点头，拿过瓶子，将其放在阎诺面前，打开瓶口开始摇铃，铃声由慢而快，灰雾终于游出瓶口，慢慢地飘向阎诺。冬至看见灰雾飘入阎诺的鼻子，深入鼻腔内，就在他转头去看阎诺的这几秒里，忽然听见耳边传来了一声闷哼。冬至立马回首，就见山本对他诡秘一笑，看见这个笑容，冬至立时心中警铃大作。 他想跑， 念头刚起，山本的身体突然自爆，气流瞬间炸开，冬至被弹出数米远，重重地摔在地上，长手剑也跟着当啷一声落地。再看原地，一张薄薄的纸片躺在地上，心口处破开一个大洞，正是刚才被长手剑洞穿的地方，旁边血迹斑斑，仿佛是山本存在过的证明。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